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想起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因为我们这个上一讲给大家讲了，就是以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是糖尿病病人大血管的病变主要它是在动脉硬化上。那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动脉硬化的一些知识。动脉硬化其实是血管中常见的一个疾病，它是各种动脉硬化它的共同点就是动脉发生了一种非炎症性的，生物侵入的，非炎症性的、退行性的和增生性的病变，就导致了我们的血管壁增厚，而且变硬，失去了弹性和管腔缩小，这就是动脉硬化了。典型的动脉硬化病变是指大血管中的中等动脉的某些部位的内膜增生，它里头呢就沉积了大量的脂质类的东西，浸润的单细胞和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然后中膜平滑肌迁移至内膜，使它大量的增生，伴有胶原呐、蛋白聚糖啊和弹力蛋白啊等等细胞外的基质分泌增多。由于单核细胞衍生的巨噬细胞以及平滑肌细胞都可以摄取这个脂蛋白，而形成了泡沫细胞，坏死的泡沫细胞和组织的碎片就形成了深部的这个像那个烂粥一样的这个柔软的部分，突出于血管的内部表面，然后呢它表面呢覆盖着有一种坚硬的纤维被膜，这种病变容易发生破裂，继而就形成了这个血栓呐、阻塞血管、阻断血流。我们知道这个动脉硬化它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人体啊的动脉有三层，最里头那层到最外头那层，有三层，最里头层称为内膜，中间那层称为中膜，外头那层称为外膜。动脉的中层外膜的硬化是高血压引起的。 如果你这个切片上发现是中层和外膜硬化了，这高血压引起的，在这个称为动脉硬化。然后我动脉内膜上的脂质沉积看起来就像动脉的内壁上铺了一层煮烂了的粥，特别是这个小米粥，把它摁瘪了摁烂了，就像那个样子。它向管腔内突出，表面呢比较粗糙，高低不平，发展到晚期还可以干斑块，还可以出现钙化的斑块，所以医学上就称它为动脉粥样硬化。它主要呢是侵犯大中型的动脉，比如主动脉啊，还有冠状动脉啊，脑动脉啊，还有肾的动脉，这些大的动脉。血液中的这个脂质类的，包括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磷脂啊，还有游离脂肪酸。其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浓度升高，对动脉硬化的发生发展它关系最大。在正常情况下，大部分的血脂都由动脉内膜然后渗进动脉壁，再由动脉外膜的淋巴管把它排出去，所以它不沉积在这个血管壁内。当人你有高血脂的时候，人体对血脂的调节发生了障碍，所以血脂的成分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浓度就增高了。同时由于各种原因，你比如你有高血压，有病毒的感染，过度的吸烟，情绪波动，还有这个精神的紧张，这些呢就可以引起动脉内膜损伤。一些不能渗进动脉的血脂它就渗进到内膜上，并且沉积在动脉内膜的损伤处。又由于动脉内膜损伤，跟凝血有关的血小板的聚集在损，它也聚集在这个损伤的地方，就使着动脉内膜和中层的细胞大量繁殖，还不断地吸收渗进来的血脂，这样中层和内膜都逐渐向管腔内突出，再加上动脉壁的病理变化，就形成了粥样的斑块。这种粥样斑块范围越扩越大，血管就变得狭窄了，血液通过时候就血流缓慢，而且呢血流量呢也就越来越少。要是动脉硬化发生在主动脉的主干上，问题是不大的，因为主动脉的内径很大，部分狭窄的对血流影响较少。要是动脉硬化的斑块发生在冠状动脉和脑动脉，尤其是发生在它们的开口或者分叉处，这样就会因为血液严重供给不足引起心绞痛啊，甚至心肌梗死，或者是脑血栓，或者是这个脑梗，形成这样的问题。老年人的动脉硬化往往是跟工作过度紧张、高血压、情绪波动、肥胖、血中的胆固醇含量增高以及吸烟这个因素有关。另外呢，老人如果有糖尿病或者有肾病或者有慢性的肝炎等等，就容易引起继发性的高血脂，更容易发生动脉硬化。我们知道动脉硬化呢是每个年龄段都可以得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人们这个学者们研究这个6岁到14岁的孩子，结果100个人就发现了这些肥胖的孩子，有糖尿病的孩子，基本上他在7、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动脉硬化斑块了。所以有糖尿病的病人呢就更加容易发生动脉硬化。而且医学已经证明了青少年或者童年时候就发生动脉硬化的病人主要跟遗传因素有关，病人往往有家族史，他们的发病原因机制和老人呢就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动脉硬化呢是任何年龄组都可以发生的，它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我们知道动脉硬化的类型啊有这么几种，一个就是动脉硬化，它是这个动脉硬化中最主要的一种，它的特点就是动脉发生了非炎症性、退行性还有增生性的，一个是不是炎症的，还有一个就退行性的，老化了，还有就是增生性的肥厚了，这样就导致了管壁的肥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缩小。这个病变的过程啊，受到影响的这个动脉的病变，从内膜开始，先后有多种病变合并在一起，包括局部的有脂质和复合糖类的聚集，出血和血栓的形成，还有就是纤维组织的增生和钙的沉着，并且有动脉中层的逐渐的退化和钙化，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再有就是一个小动脉，小动脉呢它的这个 主要是指小型动脉弥漫性的增生性心病变，这个主要是因发生在高血压。我们知道高血压的人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小的血管周围的血管它的阻力最大，压力也最高，所以它呢就容易在长期的高血压的情况下就发生这个小动脉的弥漫性的增生，然后管腔狭窄。第三个呢就是动脉中层钙化，一般呢都是在中型的动脉，常见于四肢的动脉，尤其是下肢动脉，它是引起管壁中层变质和钙化，它多这个不产生明显的症状，除非它合并了粥样硬化，所以这个呢也是在老人里头比较多见的。我们知道这个动脉硬化的主要的病理变化，就是它的动脉的脉壁由内膜、中膜和外膜三层构成，这种构成呢就使着动脉的粥样硬化出现条纹样的或有纤维斑块或者复合病变，这三个类型。那动脉硬化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动脉啊，它的纤维斑块病变主要它就是这个，它是有特征性的。它可以突出腔内形成管腔狭窄，它主要是由于内膜的结缔组织和含有脂质的平滑肌细胞所组成。这个脂质主要是胆固醇呢、和胆固醇酯啊，还细胞外周是由脂质还有胶原、弹力纤维和蛋白多糖围绕。病人呢这个就处于这个病灶处于纤维组织增生，形成一个这个纤维膜覆盖在它的深层是大量的脂质。所以这个动脉硬化的特征就是它变硬了。就像我们那个用那个塑料管，现在当然越来越好了，有塑胶管了，但老化的程度也好多了。那么我们从前就形容那这个管壁啊长了这个动脉硬化了，就像常年不用的几十年的这个水管子里头，你可以在流水的过程中出来这个铁锈一块一块的，然后那个水的颜色呢也变成铁锈色了，浑浊的，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这个血管老化以后动脉硬化就是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抗动脉硬化。因为抗动脉硬化我们说了，动脉硬化很小的年龄就可以开始，特别是胖的孩子，如果要是患有糖尿病的就更糟糕了啊，在儿童时候就可能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这个动脉硬化几岁，十几岁，然后呢一般的来讲二十几岁就开始有动脉硬化了，早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然后三十多岁就慢慢的多了，四十岁就更增加的多了，五十岁以后就很普遍了，如果七老八十人人都有动脉硬化，只不过它在的部位不同，轻重不同，它出现表现出来的症状不同。但是动脉硬化呢，我们说了是一个非炎症性的退行性的增生性的病变，它主要是这样的病变。而在糖尿病病人，因为血糖高，因为各种原因它就引起这个动脉硬化的变化，不但在大中血管，在小血管，在微血管，而且呢在静脉它都有病化，就是因为高血糖引起的代谢的紊乱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你比如你这个高脂血症、高血压、吸烟，然后高糖，你经常不管它，不管是机械的、化学的、免疫方面的等等，特别是血管的内膜内皮细胞损伤，然后内皮细胞剥脱，就使着动脉内膜的平滑性和连续性就受到了损伤了，就像水管被腐蚀一样，然后呢就发生很多的问题，使着血管阻塞、狭窄、硬化。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它这个在两三千年前啊，我们这个有一本最早的神农本草经365重要就把它列为上品，而且呢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以后到李时珍时候呢就更详细的记载补益五脏之虚，就说明了这个灵芝经常用的过程中，它对我们的身体呢双向的调整是非常有好处的。现在医学研究表明呢，灵芝里含有十大类150多种，其中有六七十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非常非常多的物质。我们经常听到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灵芝酸、 只有灵芝里才有的非常强的药力回性作用，特别是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中医讲它入心生血，助心冲脉，指的是什么？现在的科学研究主要是灵芝酸。灵芝酸它本身降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抗动脉硬化，可以经常用灵芝可以抑制这个斑块形成的速度减慢。甚至于在比较轻的一些动脉硬化的早期，它可以让它不形成。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抗动脉硬化的一个成分。另外灵芝酸呢本身也调节植物神经的功能的平衡，使得我们脏器之间的功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发挥。当然灵芝里还有其他许多的东西，你比如多肽类的东西，比如生物碱促进消化吸收，比如生物总碱可以促进我们的冠状动脉的阻力减少，然后让冠脉的血流量增加，使得我们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啊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再有呢它还有很多的像多肽类的还有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啊都是非常可贵的，像天然的有机锗元素比人参要高5到6倍，还有钾元素啊镁元素啊灵芝碱钾灵芝碱乙以及锰元素。锰元素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元素啊，它可以和我们身体内的胆碱，特别是腹部脂肪内的胆碱结合，就消脂，它可以这个让这个肥胖啊得到一定的改善。当然现在呢西医药学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学价值。因为发现这个灵芝里啊不管是蛋白啊多糖啊氨基酸啊生物碱啊甾醇类的东西啊干这个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啊还有这个多种的无机元素，许多成分它都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抗衰老，净化血液，降脂降血糖，然后呢减轻这个化学药物啊还有一些不良侵害对身体的这个损伤。特别是这个灵芝啊它调节内分泌，保持我们身体的良好的新陈代谢，特别是像灵芝多糖，它就能够啊促进我们的血液中的胰岛素的水平和生物效应能够保持在正常范围，这样呢就使我们的血糖在正常范围，在抗动脉硬化上，在稳定血糖上，稳定血压上，以及各个器官组织这个生理功能的挖掘以及它们的协调功能上，灵芝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